第60集，剿匪一。 西广山的寨主邀请了另外两个山头的寨主一起商议大事。从这些小喽啰的口中所知，是因为他们寨主得知朝廷要派兵围剿他们，便想同另外两座山头的土匪商量结盟。薛远直接笑了，那小喽啰战战兢兢地道： 官爷，三个山头上了土匪，人多得很。 三个山头的人要是真聚在一起，零零散散怎么也得有七八千了。 所以爷还得谢谢你们的寨主，给爷一个立大功的机会。 问完话，这些小喽啰直接被他干脆利落地杀了，只留下了两个人带路。之后薛远又留了500人驻守原地，让他们将旌旗扯起，摆出大鼓，听令后立刻用力的敲鼓，营造出大军压境、官府全军出动的画面。吩咐完了这些事情之后，薛远将兵马分为两份，一部分交给圣上似乎有意培养的精英琴声，一部分由他自己去带领，直接离开了西广山，直奔另外两个寨主的大本营。他们山头的寨主带着大部分的人手来到了西广山，留下在寨子中的人手少之又少。这些乌合之众在好粮好饭养出来的这些精兵眼中，犹如活脱脱的羔羊，只待宰了立功。薛远率领重兵直接冲上了王土山，一路向上时将他们所盯梢的人全部毙命。大约是从未想过有朝廷官兵前来剿匪，王土山的寨门大敞，甚至无需费力便攻破了。而这正便宜了这群急着立功的士兵，他们冲入了王土山的土匪窝，就像是跑进了羊圈的狼，厮杀和鲜血飞溅。薛远知道身后的士兵有不少是第一次进入战场，是第一次杀了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薛远冲在最前头，他像是一把尖刀一般，带着身后的士兵杀红了眼。反抗的土匪们拿着大刀回击，他们举起一切能用的武器，但越是反抗，越是让士兵们清楚这是军功，杀了他们就能得到赏赐。不能怕，不能停，挥刀的手一定要快，要用力。周围都是血、尸体，还有试图反抗和逃跑的人群，但不能退缩，要跟在薛远的身后冲出去。薛远身上的玄甲已经有鲜血从底部滑落，他冲得更狠，手中的刀夺走了一条又一条的人命，血腥气裹着强烈跳动的心脏，将领敢冲，就给了身后人无比的勇气。身后的士兵被他带起了血性，眼中只有人头，双腿僵硬的只知道往前冲，眼神盯完一个人再去盯另外的一个人，已经感受不到疲惫，挥手的动作都机械无比。盾牌挡在前方，大刀和刺枪从盾牌的缝隙当中刺出。经过了刚开始的磨合之后，士兵们已经对这样的攻击方式颇为熟悉了，这是最容易保护自己和同伴的方式。薛远砍下了一个又一个头颅，余光一瞥，见到不远处有人护着一个人，正在急急忙忙地逃跑。他眼中一定知道这人必定是个大头。薛远直直冲了过去，高声喝道： 跟我冲！ 身边护着他的士兵怒吼着跟着薛远朝着那群人冲了过去，盾牌推开一个又一个的人，薛远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。很快他们就杀出了一条路，护着薛远往前方继续冲去。试图拦住他们的人都被一刀夺去了性命，头颅还定在惊恐的表情上。正在奔跑的二寨主心中慌乱，背后突然一道惨叫声响起，寒意升起。二寨主转头去看，迎面就对上了一把被鲜血洗得阴恻恻的寒刀，人头落地。护着二寨主的土匪悲痛道： 二寨主！ 得知此人身份后，薛远立刻高声说道： 尔等二寨主已死。 听到他话的士兵们气势更为汹涌，很懂得立刻扯着嗓子嘶吼道： 王土山的二寨主已死，还不快束手就擒！ 一瞬间，各地的士兵都高呼起了这一句话，二寨主已死的叫声越来越响。王土山上的土匪们呆滞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气势大涨的士兵。他们被打怕了，主心骨一死，整个队伍就开始溃散，不停有人往山脚下跑去，跑的人越多，溃散就越来越大。 他们扔下武器，放下了保护者的大大小小的头目，奋力迈着脚往山下跑，跑出了生平最快的速度，往一切没有大横士兵的地方跑去。腿软了，跑不动了，那就滚，滚也要滚下山。鲜血铺满的地面上滑倒了许多人，但这些人没有时间去伤心这些鲜血来自于哪一个熟悉的人，他们只知道要跑，快点跑，跑快点才能够保住性命。薛远看着他们逃离，抬手阻止了士兵们的追击。所有的士兵都站在鲜血淋漓之中，他们被薛远阻止，那就听令不再去追，而一旦停下，无穷的疲惫一下子涌了上来，已经有人躺倒在地上，手累得就像是废掉了一般。所有人都在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大脑空白，躺在地上也像是飘在空中的感觉。薛元喘了几口粗气，抹去了脸上的鲜血，将二寨主的头颅捡起，看着这一地兵的样子，狠狠地一脚踢上去。 都给老子醒醒神！ 像这样极致的集中精神，杀完了人之后，整个人都会恍惚空白，需要缓一缓，才能产生脚踏实地的感觉，这叫杀蒙了头。被薛远这一声唤醒之后的士兵踉跄爬起，经过这一场作战，他们已经对薛远产生了信任和屈服的本能。所有人身上煞气冲天，薛远拎着头颅，指着一个骑兵说道： 快马加鞭，去看另一队人的结果。 尸山人海的寨子之中，薛远坐在椅子上，被士兵收集起来的头颅就堆在一旁，他双手的刀驻地，拄着刀看着寨子口，目光沉沉。土匪窝建在山丘上，就是因为易守难攻，但是现在薛远带人反客为主了。他坐等西广山中的王土山寨主赶回来，看着他们羊入虎口。他们为什么会赶回来？因为他们的妻子和儿女都在这里。而另一边，秦生所带兵清剿的行动也格外顺利，他也派出了骑兵过来通知薛远情况。最后薛远派人去通知了西广山下守着的士兵，让他们开始挥起旗帜，敲响大鼓。500人一半隐于山林之间，一半出现在道路上。从高处往下看时，茂密的树叶层层叠叠之间，好像藏着数也数不清的人。在旗鼓作响之前，西广山上三位寨主分三角之势正端坐着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